是药物和营养成分被身体吸收的通道。脾胃功能一旦虚弱，吸收的大门也随即被关闭，康复的希望也变得遥遥无期。打开脾胃大门，打通脾胃通道，解决脾胃吸收问题已迫在眉睫。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脾胃吸收功能差的情况，这也直接影响了众多患者在应用调修疗法时出现吸收缓慢的结果。谷物来源膳食纤维，大豆膳食纤维，菊粉等高效膳食纤维，营养丰富全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人的理想主食，对老年人脾胃虚弱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健康线路提醒您，打通脾胃通道，提升吸收效果，欢迎走进本期健康线路栏目。 有一种病让人谈之色变，全球3.66亿人，这么大的基数，每个人都会发展到并发症，脚肿的跟馒头似的，瘦得一塌糊涂，什么脑中风，什么白内障，视网膜剥离，这些病与很多中老年常见病息息相关。为什么现在身边的糖尿病人越来越多？面对居高不下的血糖值，我们究竟何去何从？众多疑问，本期解密糖源治糖心路栏目将为您解答。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首先呢，也问候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要懂得科学去治病，不能闭着眼睛去治病啊。你看同样的吃药，人家病能好，你干吃见效慢不好，找不出原因，认倒霉不行，一定要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告诉大家，身体吸收功能的好坏决定着疾病是否能够康复。大家认真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呢，也仔细的想一想，调理吸收功能是不是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啊，我前年呢冬天去东北参加我一个同学孩子的婚礼，当时啊婚礼是在第二天，我头一天晚上到的，只能在农村过夜了。这个农村呢，不像城里有什么宾馆呐、酒店呐，你在农村只能住到这个别人家里啊。就这时候呢，晚上呢，我这个同学啊就把我安排在他们同村的一个亲戚家过夜啊。在东北人呢都知道冬天要烧火炕啊，正好是冬天，躺在那上边是特别的舒服。现在去农村我也愿意住那火炕，不愿意住床，但是如果火炕烧得太热，尽量就不要去睡床头了，睡这个炕头了啊，因为你睡炕头的话，火炕太热，这人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容易上火了。我这个朋友的表姐人是特别的热情，年龄也比我大，70多岁了啊。我们呢大家伙啊就一直盘腿坐在炕上聊天啊，他就在厨房烧火，当时这个炕啊已经很热了，可是他还要再烧一把。我认为呢，我说是可能是因为我来了，他怕凉到我，所以再他一把火。我连忙就说呀，说不要再烧了，这个炕啊已经很热了。他说这不行啊，这晚上啊你睡炕烧，我睡炕头，如果不烧这么热，他说他的腿受不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就是风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去医院检查过吗？他说去过。我问他，我说你都检查什么呢？他说你像这个抗欧啊，类风湿因子啊和骨密度啊，他都查了。 我问他检查的结果呢，他说人家大夫说正常啊，啊，但是他感觉到就是风湿，因为他说他从脚底板到小腿都是冰凉冰凉的，即便是夏天再热他也感觉到凉。这个棉裤啊一年四季都穿着，夏天那么热的天他是上身穿短袖下身穿棉裤啊，就是不穿棉裤也离不开毛裤，这晚上睡觉啊都不敢脱袜子。我就说呀，我说你过来我给你看看。我一看啊，我说你不是风湿啊，啊，风湿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关节的红肿啊变形啊，但是你不是风湿。所以说呢，你无论是查类风湿因子还是查抗欧都是查不出来的。为什么去医院给你查骨密度啊，因为骨质疏松也会导致这个腿脚凉，但是你检查的结果没问题啊，说明什么呢，说明跟骨质疏松也没有关系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糖尿病啊，查没查血糖啊，他说我有啊，得糖尿病十五六年了。我问他，我说你用什么药啊，他说我打胰岛素。我说那你打的胰岛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他说高啊，这个血糖啊哎一直控制的不理想。我说那就对了，你这个病不是风湿，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所以说您看您吃风湿药不管用吧，那么当出现了糖尿病末梢神经鞘这个病变以后，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末梢神经炎之后呢，也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了啊，糖尿病足的前奏了，你再向前发展两年可能就面临着截肢的危险。我说你信不信，我这么一说他就害怕了啊。其实我不是吓唬他，再发展下去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哎，脚部的溃烂呢、啊、疼痛啊，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咱们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只有截肢这一条路了。他这一听就急了，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看幸亏我来了，你刚才把病说了，要不然你就自己给自己误诊了，那就出大麻烦了。又建议搭配了几样管末梢神经损伤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12 修复神经的啊，还有老肠炎啊，最好呢是用液体胶囊型的。然后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做了用药的指导啊，我就说你就坚持，有效果呢就赶紧给我打电话，你坚持用两个周期下来你的情况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们呢再继续讲我那个朋友的表姐，当我参加婚礼回来之后呢，差不多两个月啊，我都没有等到他的电话。我有一天呢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就感觉不对劲儿，可是他还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我的朋友要了他表姐的电话，打过去一问，他表姐说了，说张老师啊，不是我不给你打电话呀，是我用的这个效果呀不明显呢、啊、是不是你这药对我没帮助啊，我用上之后这个腿呀该疼还疼，就是血糖在快要用完的时候下来了一点儿。我一看这个药也吃完了就停了算了。我这一听不应该呀，他的情况我在临床上遇见了不知道有多少个，也从没出现过调休不管用的时候啊。我仔细一想不对啊，因为他说过说他有老肠炎老胃病，这肯定就是吸收功能不好，吸收功能不好所以这个效果呀就上不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急啊，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帮你来想办法，一定要把你的病给治好，我这人就是这样啊，还没有遇到过糖尿病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啊给他邮寄了还有一个周期的调肝降糖方和几样呢管神经末梢损伤的营养素，结果这次真就没让我等太长时间。 大约也就是一周左右吧，他就打来电话了。他说：“张老师啊，你真是神仙呐，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这回按照您寄过来的这些东西啊，我用了之后，这才几天呢，啊，我这血糖啊真下来了。关键是我这腿啊，感觉比之前是强太多了。以前这个季节的话，我是根本都不敢穿一条单裤在屋里走。你看现在我这腿啊，就算是晚上睡觉不烧热炕头也不那么疼了。你说的话这回我是真的信了。你放心，我一定要坚持把我的糖尿病给治好。”就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啊，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了。这次打电话是专门给我拜年的。他说他这血糖控制了十几年都没控制住，终于在帮助下控制住了，而且现在腿疼的毛病是一点都没有了。这不去年呢，农忙的时候还能帮孩子们下地里干干活的，那70岁的人能够有现在的这身子骨啊，也知足了。我听了都替他开心。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了。我一想啊，我说你这都好了，又是啥事儿啊？啊，他就跟我说，说张老师啊，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这个人呢，就是闲操萝卜淡操心，愿意管别人家的事儿。我们村里很多人呢，看到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啊，都知道是您帮我治好了糖尿病，然后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来我家问说怎么治啊。我怕您忙啊，我就让他自己打400问。结果呢，我有个老伙伴，我们关系可好了，他也糖尿病7-8年了。他去年的时候啊得过一次脑梗，很害怕二次复发。然后呢，前段时间呢，就又感觉到头总晕的厉害，就更害怕了。现在这个血糖啊也控制的不好，从糖尿病的治病根源来着手。因为现代营养医学研究发现，肝脏负责糖类、脂肪、蛋白质等等一切物质的代谢，肝脏会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解后作为糖原储备在肝脏，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当肝脏代谢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血糖是正常的，血脂和蛋白质也是正常的。那当肝脏的代谢功能下降后，就会出现血糖增高、尿糖出现的现象，这充分地说明了二型糖尿病的根源在肝，不在胰岛和胰岛素。因此呢，我们只有通过调来修复肝脏的正常代谢功能。当肝脏的代谢功能恢复正常了，血糖才能够逐渐的平稳下降，并且稳定在正常范围内的同时，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功能也会恢复到正常。那么当肝脏的代谢功能正常后，这时候血液的质量就合格了。血液质量的合格就不会继续损伤血管以及全身各个脏腑的组织细胞。当肝脏的解毒功能恢复后，就能够发挥清道夫的工作，来保证血管这个生命线的畅通无阻。与此同时呢，也就阻断了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修，这是目前治疗糖尿病的唯一途径，这也是治疗糖尿病避免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营养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营养的补充，把以往患病多年缺乏的所有营养给补回来，细胞得到营养后就能够逐渐实现自我修复了。也许会有患者朋友有这样的疑问，说用营养素能修复细胞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细胞组成的基础就是营养，细胞生存的条件也离不开营养。正是因为糖尿病患者长期的营养缺乏，导致了细胞缺乏营养，引发全身各个脏腑组织细胞出现休眠、受损和坏死，而导致细胞休眠、萎缩、坏死的根源就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通。那么细胞长期营养匮乏，就缺血缺氧坏死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一天不吃饭会有比较强的饥饿感，

听张老师这么说呀，估计我们收音机前不少没有拿到特膳的朋友呢，心里也能有点底儿了。那就是让我们一起期待张老师早一点把好消息带给大家吧。那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节目咨询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喂，你好。 哎，张老师啊，你好。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儿的听众呢？ 张老师，我是河北廊坊的。啊， 廊坊的朋友，你好。 对。 啊， 这不是啊，我呢今天是第一次听您这个节目。哎，这不是不。听你讲课啊，说这个糖尿病这个根源在肝上啊。您呢这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什么呢，我头一次听啊。所以说我想着呢详细的了解一下，说这个是不是能真正能治病啊。 您这个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尤其是咱们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咱们栏目的朋友，都会跟您有一样的这个想法，因为咱们以往的糖尿病的治疗一直认为糖尿病的根源在胰岛上，是不是？ 对。 所以说咱们得了糖尿病以后啊，一方面是觉得因为你血糖高了，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了，就补充胰岛素，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认为你这个。血糖高了，是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然后用降糖药来让你胰岛带病来工作来降糖，是吧？所以说咱们以往的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有两个感受，一个是吃降糖药，一个是打胰岛素，是吧？那么您呢关注这个栏目，对这方面有疑问，我相信您是个糖尿病人，或者您家里有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 哎。是我呀，不瞒您说，我今年呢就是52了啊。我那是去年的时候刚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但是现在不吃着什么呢？这吃着是每天吃这么一粒这个二甲双胍啊。 吃了一点双胍，血糖怎么样？ 哎，现在这血糖特别不好，我一测血糖我就头疼。为什么这么说啊？我这空腹血糖啊。这是16点多，我昨天测的血糖值是空腹16.3， 餐后呢？ 餐后血糖值是24.1。 那就至少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您用二甲双胍没有把您的血糖降到正常。 对。 而且从去年到今年一直都是这样子。 是。 那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您这个只是去年确诊的糖尿病，根据您的这个血糖值啊，您这个糖尿病啊可能已经存在三年以上了。但是由于您那时候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注意到查血糖，是不是？ 对。 那这么高的血糖啊，这个病情肯定是有几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并发症的症状呢？ 现在啊，主要问题就是睡眠不好。这不是连续了，这有两天了啊。基本上这晚上啊，就睡不了多少觉， 是因为您这个尿的多，渴的厉害，睡不着觉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就难入睡，啊。 难入睡， 对，这脑子里面给一团浆糊似的。这不是不，那现在这眼睛熬的黑眼圈，一出门啊，街坊邻居人家一看都能知道我这。你说你，老李，你这又没睡好，哎，我要不说现在愁的不行。再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出虚汗还特别厉害。要不说不，你这有的时候不，你这个被褥啊都潮乎乎的，再有一个，还有个毛病什么呢？我这颈椎呢这一块也不太好。就是一扭头，自个儿能听见这个脖子呀嘎吱嘎吱响，这个总是感觉发僵。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这手脚啊，还经常性的发麻。要不有的时候不骑电车啊，都感觉挺大胆的。所以说不，我说 这么高的血糖，这么高的血糖有没有乏力的现象啊？乏， 有。 那 就是感觉是什么呢？身上没劲儿，干什么呀，都不如前几年。你说前几年啊，这咱就是说，干什么事咱心里边想，当时就去了，是吧？现在你看，有时候想干点什么吧，但是啊，咱的身体不听使唤，就不愿意动啊。因为 吃东西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吃东西现在这个胃口，说实话也不太好，就是现在吃两口啊，这感觉就饱了。反正说白了吧，咱要不我用我老伴儿的话说了哈，不像五十多岁的。你说现在啊，咱就是说五十多岁正是中年的，是吧？ 对。 我这呀，这真是各方面看，人说的都得像六十多的。 有点未老先衰了。 对， 看年龄不老，但是您的身体状况看得像六七十岁的人，为什么呢？都与您的高血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您这个将近一年的治疗，从去年走到今年呢，将近一年的治疗，按理来讲，咱们呢按点生花的服用，首先关注的就是血糖啊，它就是降糖的。但是血糖为什么没降啊？说明什么呢？说明您刺激胰岛素也是不行啊，它也没有分泌足够量的胰岛素来控制您的血糖啊，是不是咱们的治疗方向错了？是吧？就打个比方，人家告诉您这个大润发在东边，您一个劲的往西边走，是不是越走离东边越远呢？明白这个道理吧？ 明白， 是吧？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也是。原来咱们这些年，为什么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多少年，吃药多少年，不单纯血糖控制的不好，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根源在什么呢？根源还是在于方向错了，是吧？那么呢，我经常在讲说，糖尿病的治疗的根源在哪里？一定要抓住这个肝脏，调肝。在以往这几十年的治疗，都是在盯着胰岛，或者刺激，让你用降糖药。或者呢外援补充，结果呢这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跟你一样，血糖不正常，并发症出现了。其实并发症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啊，脾胃功能不和呀，就像你所说的想吃也吃不进去什么，是吧？人的乏力呀，是吧？包括您的阴虚潮热呀，总是出汗呢，那当然呢，咱们说汗血同源呢，您是不是就失眠呢？是吧？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你只是去年确诊而已，其实根据您的病情的发展呢，您这个血糖最起码高了三年之上了，您是不是没有这个每年体检的习惯呢？ 对，其实很少体检。 哎，对，所以说咱们呢，我倒建议啊，咱们上了，尤其上了50岁，每年都应该查体，查什么呢？查肝、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是吧？血脂啊，肝胆脾的 B 超啊、心电图啊、透个胸片啊，这都应该做到的，你就能够通过这几项检查，能够及时发现一些疾病的苗头，是吧？ 对。 啊，哎，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呢，咱们说就是一个治疗方向的问题。啊，因为糖尿病的肝炎为什么说在肝呢？因为肝脏负责代谢呀，它负责代谢糖、脂肪和蛋白质。那么当咱们血糖高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肝脏的代谢功能失常了，它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啊储备在肝脏了。那么这个时候糖就在哪儿啊？就在血管当中啊。您想想咱们人呢泡在一个高糖的环境当中，人会怎么样啊？那首先就是咱们一抽血血糖高了，是吧？随着血糖高了以后呢，咱们出现很多问题呀、啊。糖尿病患者实际上是很多是阴虚、燥热型的，那你就会失眠呢，就会口渴呀，是吧？然后就会出现乏力呀，血糖越高人越乏力啊，紧接着皮肤瘙痒啊，是吧？哎，手脚麻木啊，都出现了。那当然，你要如果本身有颈椎病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骨骼可以说也是泡在高糖的环境当中，你会导致颈椎病加重啊。为什么说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都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正常的高血压，血压降下来很容易，但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这血压降下来太难了。因为啥呢？你的血液像蜂蜜一样太粘稠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以往的治疗，用您的话来讲，治疗一年效果不好。其实您这种情况，您这种治疗方法再跑下去的话，您治疗十年只能越治越重，因为你病情在向前发展。而咱们调肝呢，首先从糖尿病的根源来着手来治疗，那就是解决肝脏的代谢。当你肝脏的代谢功能正常了以后，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它就收回到肝脏作为糖原来储备了，这时候你血糖正常了，是吧？血糖正常了以后，你乏力的现象就好转了。血糖正常了以后，哎，你由于阴虚燥热带来的失眠的问题也在改善呢。那当血糖正常了以后呢，你血液不这么粘稠了，当三大代谢紊乱正常了，你比如说血糖正常了，糖代谢正常了，脂代谢正常了，蛋白质代谢正常了以后，你的感受更不一样了，是吧？蛋白质代谢正常了以后，你就愿意运动了，因为咱们说蛋白质是给咱们肌肉提供营养的，是吧？你肌肉有力量了，你是不是就愿意动了？你现在是老爸要支持你干什么，你是不愿意动啊，是吧？ 确实是这么回事 啊！对呀、啊，你要如果再不治，血脂再代谢紊乱，你看高血压也高了，心脏也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的。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综合施治。你以往的治疗就是等待疾病的发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血糖高的用二甲双胍，血压高了咱们再用降压药，是吧？尤其咱们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得病以后感受是什么呢？胃不舒服啊。尤其你用二甲双胍的患者更感觉胃不舒服了，这叫治一惊损一惊，是不是？ 对，你看要不说不、嗯、你说现在就查出这个糖尿病以后啊，也是、 嗯、 本来咱就是胃不好，再一个也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啊。 嗯， 那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吃点蔬菜啊。 嗯嗯，吃点蔬菜您就更没劲了，因为您没有蛋白质给您提供能量，您就更懒了，更乏了， 对， 是吧？ 要不、 嗯、 我今天啊打电话还有目的、 嗯、 我就是想什么呢，就想着问、 嗯、 咱能不能给我调理、嗯、我是说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认为您算是比较轻的患者，见效是非常快的，因为您的病情比较轻，没有什么要命的并发症，知道吧？ 哦、 啊，当然首先在治疗之前我建议您来打开脾胃的大门，用您的话来讲，本来这个脾胃就不太好，再吃点降糖药二甲双胍更不舒服了，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呢，您不舒服了以后带来的是什么呢？有好东西摆在那儿你也不想吃了，没胃口，因为你脾胃的大门关上了，是吧？进不去了营养，所以你人家越发的乏力没有劲儿啊。咱们为什么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得病之前是胖子，得病以后迅速消瘦，就是这个道理，脾胃的大门关上了。而你通过这个之前呢，如果通过特膳的服用把脾胃的功能先恢复了，这样呢不单纯是您爱吃的想吃的，关键能够吸收营养了，那么这时候再通过治疗，您是不是对药物的吸收也更好了？对药物吸收好在体现在哪儿啊？体现在您这个疾病好转的速度上，能吃能喝， 能够吸收，能够正常的排泄，这是咱们一个健康人的一个状态，对营养吸收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营养能吸收进来，这个糟粕能够代谢出去。第二个，吃完中药的话呢，您再通过一条灸来治疗，是不是对药物吸收的更快呀？对药物吸收的快，就见效快呀，是吧？ 对，是这么个道理。 哎哎，您这种情况，其实呢，一般的情况，根据咱们这个昨天做这个统计啊，那么用特膳两天的朋友就有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有个变化，胃不那么难受了。有的患者说有热乎气儿的，想吃东西了，吃东西香了，啊，用三天的朋友啊，他的变化就更明显了，乏力的现象好转了，然后血糖呢朝下走了，啊，那么再用上个半月的时候呢，就还有变化，比如说一些并发症啊在好转了，肢体的麻木啊、睡眠的障碍呀、啊，都会同步的得到改善的，啊。 哦，行行行，那就是我听您的。 嗯，好啊，所以说我经常在讲啊，那么不同的选择带来的是不同的结果，你通过一调一修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让咱们看到了也能够实现要越吃越少，因为身体的健康越来越好。您可以拨打您这个当地的400平台的电话，好吧？啊， 行，好的，到时候有了好效果啊，我再给您来电话。 好好，那就等待您的好消息，祝您早日康复。 嘿，再见。 再见。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喂，您好，您是张老师呢？ 哎，对，你好，我是张老师，你好。 哎，我这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虽然说是吧，反正是糖尿病，但是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的情况，看能不能通过你这一调一修啊？ 您这个得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我有7年了，现在 7年了，今年多大年龄啊？ 我今年有63。 啊，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空腹是多少？餐后是多少呢？ 哎呀，再别提了，空腹太吓人了，空腹都在18.3呢，那餐后都达到25-26呢。 那么这么高的血糖，高血糖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呢，您都有了哪些并发症呢？ 要说我的并发症呢，哎呀，这个现在呢就是我这心脏不太好，我就是扫一个地，简单的家务活我就喘得上不来气，就感觉好像接不了地气一样。你看我这跟你说的话， 喘不到底儿的事，喘上来上口就没了，是吧？ 对， 除了心脏不好，别的问题还有吗？ 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呀、老发肿，还有那个手心呢也老出汗，老是半夜的呀，那疼的腿也肿的呀，老是疼的疼醒，睡觉也 查没查过尿呢？ 尿呀，我还没去查过，我也不知道这方面， 没有去查啊，首先呢，您这些年的治疗，您应该感觉到了糖尿病的治疗，咱们不是单一的降血糖，因为现在您已经验证了，血糖第一个血糖没降下来还不说，并发症还是出现了，是吧？而并发症呢，对咱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说心脏很重要啊，它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而你的心脏是什么呢？你的浮肿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心脏，可能有了一定程度的心衰。所以会出现腿肿，啊，另外一个呢，来自于肾脏的损伤，因为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都已经是超过15了，空腹血糖超过15的话呢，这个尿液当中肯定尿是甜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尿啊，这个如果是不注意啊，滴到一滴地下以后呢，你再脚一踩肯定是黏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你想想，你的身体整个泡在一个像一个糖罐子里。你身体会怎么样啊，是吧？啊，咱们那个血液当中的糖一旦超过了15以后，你自己舔就是非常甜的，不单纯非常甜的，而且是非常黏的。你像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般超过了15以后， 就是化验室的工作人员在抽了血以后要做抗凝，滴点抗凝进去，不滴的话一会儿就粘住了。那你想这个血液这么粘，在血液当中流淌，供应给你心脏的血液是不是就粘呢？你心脏要带动着粘稠的血液来跳动，久而久之你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它跳不动了呀，是吧？它跳不动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就是一口气喘不到底儿，没有劲儿，是吧？ 对对对， 尤其哪怕有的患者跟我说就是从一楼，家里住在二楼，上到二楼以后呢，进门以后先得坐到凳子上喘一喘再换鞋。 我也有那情况呢， 有这感觉啊。再发展你就会发现了，你的嘴唇发紫了，因为血跟不上了，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差了。而您现在这么高的血糖，对肾脏肯定是造成损伤了，因为您现在腰疼的现象非常明显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们以往糖尿病的治疗，就像您这些年的治疗，肯定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是不是？ 是，现在我就是，那你说没办法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就是这样治疗的。 对呀，出现什么问题？心脏不好了，用点丹参滴丸呢，用点救心丸呢。有心绞痛的，加点硝酸甘油啊。高血压的，加点这个加点这个泻沙坦呢，是吧？硝苯地平啊，是不是？这不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最后很多的患者摁不住了，摁着这儿那儿起来了，摁着那儿这儿起来了，不就是摁着糊涂起的瓢吗？是吧？其实糖尿病呢，它带来的是三大代谢紊乱，而你这些年的治疗呢，就是解决专门跟血糖较劲的。而且较劲的方向错了，因为导致糖尿病的根源不是胰岛啊。如果是胰岛的话，你是不是用的降糖药它就能降了？它根不在胰岛，它就在肝脏。当你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以后呢，你才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血糖增高，因为你血液当中的糖它不能收回肝脏了，不能作为糖原储备了，收不回来怎么办？就在血管当中啊，腐蚀血管啊。所以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眼底出血的那么多？那不就是眼底的血管硬化了吗？为什么心梗了那么多？那不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狭窄硬化了吗？脑梗了那么多，都是这个根源呢，是吧？啊，那么呢，咱们要想治疗糖尿病，要想解决并发症的问题，怎么办？首先要调肝，这真是根儿。那治病一定要从根儿上治，是不是？你就好比这个人发烧一样，他是扁桃腺发烧，扁桃腺化脓的发烧，你一个劲儿打退烧针，好，你这个退烧药打进去以后会怎么样啊？退烧了。啊，打安定肯定退烧啊，退烧以后怎么办呢？过了四个小时，过了这药劲儿，它是不是又烧起来了？因为你根儿没解决，你化脓的病灶没解决，扁桃体化脓，是吧？啊，当然你要在如果是在退烧的同时，咱们在消炎，是不是这病才能好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 明白了。 那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同样如此啊。得病以后，很多的患者都说是不想吃，不能吃，不让吃饱饭，是吧？让吃饱也吃不进去，脾胃的功能也不好。是吧？这人呢，民以食为天，脾胃的功能不好，血糖还高，人就消耗。为什么得病之前是胖子，得病以后瘦得稀里光当呢？就这个道理，对吧？所以说你的治疗，对你的治疗一定要调肝。那么在调肝的同时，打开脾胃的通道。这样的话呢，脾胃的通道打开了，不单纯是你以后吃饭呢，从食物当中摄取营养啊，见到的效果就都快了。啊， 哦，好，那我就听您的了。把这 些 吃上看看效果。 哎，那你应该是看到，给我打这个电话，肯定也是看到您身边这个患者朋友的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是，我就朋友告诉我了嘛。 关键啥呢？你药物的吸收好了，你的血糖降得快了。你血糖一降，是不是咱们这个血就不那么粘稠了？不那么粘稠了，血流动的速度就快了。快了，你心脏的血跟得上了，你是不是胸闷气短呢？气儿不够用的现象就好转了。 好多了， 那当然了啊。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糖逐渐的正常以后，这个蛋白质啊、脂肪的代谢紊乱也逆转了，逆转了以后，你对肾脏的损伤就没有了，对肾脏的损伤没有了，你是不是浮肿就没有了，就减轻了？当然这需要个过程啊，需要个过程。所以说我相信呢，您看到的朋友呢，咱们说身边朋友的变化呢，就能够给您带来信心。您这跟我一交流，您是不是心里更有底儿吧？是吧？ 是的， 是的。那么呢，哎，就我相信呢，用不了多久啊，您会跟您的朋友一样，他所感受到的疗效，在您的身上同样会感受得到的。啊， 哎， 啊， 行， 这样的话呢， 太好了。 哎，你抓紧时间来治疗啊。 好嘞。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祝您健康。 哎， 啊， 好，再见。

正恨他儿媳妇凤姐儿。这回听了费婆子话，也不问他那亲家母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就暗自憋好了主意，我要让凤丫头当众出丑，给点颜色看，要不然你也不知道我是你的婆婆。单说第二天是八月初四，府里中合族老幼大小聚齐的家宴，庆贺贾母寿辰。这天早晨，贾氏家族人都到齐了，坐席开戏。老寿星贾母只穿了便衣在堂上受礼，他在榻上一坐，周围一圈小凳子，宝钗宝琴呐、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都坐了一圈，宝玉坐在榻上给贾母捶腿。首席还是薛姨妈，下边两溜顺着房头背数往下排，族中男客呢坐在帘子外两厢下，众人拜寿磕头。家里人磕完了是男仆人女仆人，足足闹了半天呢、又有人抬了许多鸟笼子，把笼子打开往当院一放，干嘛放生，这是祝寿活动当中重要一节。咱们也甭管这鸟雀是从哪儿弄来的，只凭这一放生就说明当时人们还懂得重视人与自然生物的和谐，懂得天人合一的道理，很有环保意识。然后开戏饮酒一直闹到下午，正戏演完，贾母回房休息去了。邢夫人一看众人还没散呢，她噌就来到凤姐跟前。按说她是婆婆，凤姐是儿媳妇，可是今天邢夫人往这一站，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昨晚听说二奶奶你生气了，打发周家娘子捆了两个婆子，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论理呢我也管不着，不该讨情，可是你别忘了这两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这日子口就是再狠的人还舍米舍面周济穷人，大行善事呢，怎么咱们这样极善人家倒折磨起人来了，你不看我的面也得看老太太面啊，把他们放了，我说话你听着没有。说完也不等凤姐答言，上车就走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就这两句话给凤姐弄得下不来台，又羞又气，差点没憋死。是啊，凤姐是荣福的掌家人，谁敢当她的面说个不字儿？邢夫人是她婆婆，凤姐再不对你到没人地方说去，当众这么一说，那凤姐也不是个好惹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尤氏在旁边一看心里暗乐，凤辣子你闹我骂我吵我，今天你可碰见茬了。尤氏在一旁幸灾乐祸。再说凤姐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回过头跟赖大媳妇说，这是哪的话呀，昨儿晚上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才让她发落，又没得罪我，这是哪跟哪儿啊。王夫人不知道怎么事儿啊，赶紧问怎么了。凤姐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了一遍，因为两个婆子得罪了大嫂子，把这两人绑上押到马圈里了。尤氏也装好人，哎呀你也是多事，我不知道你这么办的，嗨我不是怕你脸上过不去吗，等你发落，不过是个理儿啊，你比如我在你那边有人得罪我，你自然也得向着我，凭他是个什么样的奴才，到底也不能错过这个理儿，我这是怎么了。王夫人说，你太太讲的有理，